李安求监制，叶世雄编导，亦舒原著，凌岸编剧，并且由简伟安、姚秀玲、陈炳球、丁恩、谭翠莲等联合播出。雨花第二回现在开始。 你就是新来的工人？ 是啊。 你叫什么名 字？阿娟。 嗯，今年几多岁？ 就快十七岁。 真的估不到你这么年轻都肯来打住家工。啊，出去大厅坐下。 啊，不好了，我要赶着上学的。 上学？你读夜校的？ 是。 咁好啊！你喺呢度做嘅功夫做得好好，你要赶住翻学嘅就走先啦。 哦，系少爷。 嗯。 阿娟，点啊？攞翻本书未啊？啊？ 攞翻啊，张伯。 阿娟啊，你话一直未见过少爷啊，咁而家有机会见到佢啦。 嗯。 觉得佢点啊？ 啊，佢点？嗰个样点？我未睇清楚。 又会咁嘅？你正话明明见过佢噶。 我一见到佢啫，就惊佢耷低头，望都唔敢望佢啦。不过我觉得佢好高大，讲嘢好温柔啦。 哎呀，整只傻女嚟嘅，出嚟做嘢就唔好咁怕丑先得噶。 啊，张伯啊， 嗯， 嗰位何小姐。正话冇嚟过， 冇啊。 嗯，我今日倒垃圾嘅时候见到何小姐张相啊， 嗯， 抌咗落垃圾桶度。 哦， 如果俾佢知道啊，佢一定会好嬲啫。 嘿，你唔讲，何小姐就唔知道端木先生抌咗佢张相落垃圾桶啦。 我唔讲，我点会讲啫？ 系咯，咁就啱啦。细路女唔好理咁多事啊，知嘛？ 嗯。 娟啊，你喺端木先生嗰度做嘢，做成点啊？ 初咧就唔系好习惯嘅。哇，佢嗰度啊，样样嘢咧都系电气化噶，好似吸尘机啦、焗炉啦，仲有冲凉咧用热水炉嘅。 嗯， 我啊都唔知点用噶。大妈你都知噶啦，我哋屋企煮饭啊都系用火水炉嘅，所以我初啊唔敢用嗰啲嘢噶。好彩呢，张伯教我点用，到而家我都惯晒咯。 咁咪好咯，张伯好好人噶，你有咩唔明嘅就问佢啦。 哦，啊，老实讲啊，大妈，我真系好唔想打住家工噶。不过我唔喺端木先生嗰度做，妈妈就唔俾我读书嘅，为咗可以读书，唯有咁做啦。不过。我担心细佬大咗会睇唔起我呢个打住家工嘅家姐啊！ 你细佬咁生性，佢一定知道你嘅苦心，佢会好尊重你嘅。 希望系啦。啊，好彩端木先生嘅人呢，好好相遇嘅啫。我做掂自己功夫咧，佢就唔理我噶啦。所以我有好多时间温书啊。 系你阿娟啊，自从你去咗端木先生嗰度做，你阿妈对你好啲嘛？ 好咗好多啦。 咁就好啦，嗱，咁你要对佢好啲啊，知道吗？ 嗯，我知噶啦。啊，大妈， 吓， 阿妈最近身体好差。 嗯，点解啊？唔系有咩病啊嘛？有冇睇医生啊？ 我谂佢梗系谂起爸爸，所以精神咁差啦。 哦，咁你得闲就劝下佢啦。 我会噶啦。 嗯，诶，点啊？你喺端木先生嗰度做成点啊？到而家有冇见过佢啊？ 嗰度啲功夫咧好简单嘅啫，我见过佢噶啦，佢话我做得好好，仲打赏咗100蚊俾我添啊！ 系啊， 阿娟啊，系咪大妈嚟咗啊？ 系啊， 娟妈，你系咪唔舒服啊？面色咁差嘅， 系咯，妈，不如我同你去睇医生啦。 唔使啦， 我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大妈 吓， 你今晚喺度食饭啦。娟啊，你落街买啲餸翻嚟啊，我有啲嘢同大妈讲啊，去啦。 哦， 娟妈，你有咩想同我讲啊？ 冇，大妈 吓。 你觉得我阿娟个样点啊？ 哦，哎呀，简直越大越靓啊！等佢毕咗业之后，就唔使打住家工，可以搵份理想嘅工作啦。唉，女仔除咗才学之外，样貌就最紧要噶啦。阿娟才貌相传，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嘅。 唉，我都唔知道有冇命见到啫。 乜咁讲啊？ 坦白讲啊。我不嬲都唔赞成阿娟读书读得咁辛苦噶、我系只系希望喺我仲有气嘅时候，能够见到佢揾到主好人家，将来可以照顾到佢细佬啫。咁我咧就 你的意思系 你又识得人多，我想你帮我留意一下，睇下有冇好嘅男仔。经济条件又过得去嘅，咁咪介绍俾我阿娟。等佢嫁咗人啦，就唔使挨得咁辛苦，咁我就安乐咯。 你嘅谂法都好啱嘅。好啦，等我帮你留意一下啦。 唔该晒你啊，大妈。 张伯早晨， 阿娟早晨，阿娟啊，我有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噶。 我知啦，系咪请我食你最拿手整嘅西冷牛排呢？ 喂食，我问你先，你识唔识得煮饭煮餸噶？ 梗系识啦。 诶，咁咪得啦，少爷想叫你煮埋饭，即系做全日啦。 咩话？做全日工啊？ 系，做全日工多好多人工噶，咁你话系咪好消息啊？ 啊、如果我肯做的岂不是没时间读书？ 怎会呢，少爷成日都不在家的，你又不用怎服侍他，不过是早上整餐早餐给他吃而已。 不制啊，那就真的做住家工、我不做了。 哎呀，做住家工有什么不好啫？那你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啊，不过我唔想做主家工啦。 诶，咁你而家又唔系打主家工？ 咁啊点同咧？我而家赚钱系帮阿妈，系暂时性嘅。迟啲屋企环境好啲，我就唔使做噶啦。 唉，阿娟啊，咪话我话你啊！你爸爸死咗，净系靠你妈妈去维持呢个家，咁系唔得噶。 系啫，不过我读书点啫？我就嚟考会考噶啦。过两年我就毕业嘅， 你想出人头地，做一份高尚嘅职业系咪啊？ 张伯，我 唉，阿娟，如果你系孝顺嘅，就谂下我同你讲过嘅说话啦。 你少爷叫你做埋煮饭， 系啊， 我唔会俾你去做噶。你估而家好似以前咁做妹仔嘅时代啊？如果你咁样做落去啊，将来想嫁猪好人家都几难啊。 妈，张伯话，如果我煮埋饭嘅咧，会多好多人工噶。 如果我系贪钱嘅，我早就赶你去做母女啦。 妈。估唔到你平时成日闹我，原来系咁锡我嘅。 唉，娟，阿妈知道你好孝顺。 你点啊？ 冇事。有阵时我脾气唔好，无理取闹，你千祈唔好怪阿妈。 唔会啊，唔会怪你嘅。 嘛，你睇得咁辛苦，系你啊，面色都变晒啦，梗系有事嘅，我同你睇医生啦。 唔使啦，唔使睇医生啦，睇医生好贵噶。唉，我呢啲系老人咳嚟嘅啫，唞下就冇事噶 啦。唔系咧，嗱，我哋家口嗰间街坊诊所好平噶咋，我一定要带你睇下医生先至放心嘅。 娟啊，你做咩匿埋喺度喊啊？ 张伯，我妈佢， 喂，哎，你阿妈做乜嘢啊？你快啲讲俾我知啦！ 阿妈患咗肺病，住医院啊！ 系几时嘅事啊？ 寻日咯，医生话阿妈病好严重，即刻写纸俾佢入公立医院留医。 嗯， 医院仲要我同细佬照肺添，睇下有冇传染到我。 咁你哋两个有冇传染到啊？ 我同细佬都冇事啊。 哦，咁都好啲。阿娟啊，你唔使咁难过嘅。而家肺病好容易医得好嘅咋。 不过医生话，阿妈要喺医院留医两个月先至可以出院嘅。 嗯， 死啦！而家阿妈系做唔到嘢，屋企又少咗份入息。阿妈住虽然系住公立医院，但系我都要煲多啲汤水俾佢饮。 嗯， 但系我又唔知去边度搵钱好啊。 阿娟啊，你放心啦，我啊有啲钱系储埋咧，等翻乡下用嘅。嗱，而家我可以借住俾你先。到年尾你先还翻俾我咁咪得咯， 张伯，我好多谢你啊！我哋虽然系穷，不过我唔中意问人借钱嘅，我中意靠自己。 嗯，你好有骨气 啊，张伯。 嗯， 我记得你先嗰几日同我讲过，话少爷想搵我做埋煮饭嗰份工。 嗯。 本来我想话推咗唔做噶啦，不过而家谂谂下，我又想做啊。 嗯， 你可唔可以帮我同少爷讲声？ 哦，咁啊，嗱，我话俾你知啊，少爷而家就喺房里边，你自己去同佢讲啊。 我自己啊。 系咯。 我唔系几好意思同佢讲嘅。 哎呀，傻女，怕乜嘢啊？少爷咁好人士。佢唔会发你脾气嘅，去啦去啦，你入去同佢讲啊！ 张伯啊， 嗯， 都系你同我入去讲声，然后我先入去好啲嘅。 咁啊，咁好啦，嗱，你喺度等我一阵，我入去同阿少爷讲声先啦，吓、啊。 唔该你，张伯。 好啊。 入嚟啊！ 少爷， 嗌我先生得噶啦，系咧。张伯话你妈妈病咗，入咗医院系咪？ 系。 所以你想搵多个钱？ 系。 嗯，得你肯嚟帮手最好啦。 多谢少爷。 系端木先生。 系先生。 你每朝只系帮我整早餐就得噶啦，晚黑嗰餐就唔使整噶啦。我通常都喺外边食埋饭先翻嚟嘅。 先生啊，喺出边食饭唔系几好益噶。 系咧，你识唔识煮饭？ 识，平时喺屋企都系我煮嘅。 咁就好啦，以后我或者会间中翻嚟食饭嘅。 你唔介意啊嘛？ 哦，唔介意，我点会介意呢？先生啊，咁我几时开始啊？ 由今日开始，每个月我加你1200蚊人工，连埋你本身嗰份，即系2400蚊。 多谢先生。 张伯嗰边好似仲有一间空房， 哦、 你可以住喺嗰度。 系。 张伯话你做一个细佬嘅系咪啊？ 哦，系啊。 佢几大？ 哦，佢今年13岁啦。 嗯，如果你嚟呢度做嘢，咪冇人照顾佢啦。你可以嗌埋佢嚟同你一起住噶。 哦，唔使啦，我同我细佬自细都好独立嘅。 咁好啊，随便你啊。嗱，我而家要出一出去，我今晚7点左右就会翻嚟噶啦。 先生啊，你今晚唔好喺外边食饭啦，不如今晚翻嚟试下我啲手势啊，我而家去买餸啊。 好啦。 张伯。 哎，阿娟啊，点啊？你同少爷倾成点样啊？ 倾成咗啦，少爷每个月加我1200蚊人工啫。 哦，嗱，咁你又唔使担心啦。 张伯啊，嗯、少爷真系好好人士噶。 系啊，少爷咧真系好照顾你哋噶，所以你要对佢好好地啦，知唔知啊？ 我会噶啦。啊，张伯啊， 嗯， 少爷叫我同你攞钱去买餸。 哦，好啊，好啊，嚟，你跟我去攞啊。 唔该你。你呢几日精神好咗好多啊！ 系啊，医生仲准我喺医院度积冷衫添，佢话唔使我成日咁闷。 妈，积冷衫好嘥神噶，不如多啲时间落花园行下好过啦。 哎呀，阿妈呢副贱骨头，成日冇嘢做啊，周身唔舒服噶啦。系咧，娟啊，你喺嗰个端木先生嗰度做得辛唔辛苦啊？ 服侍一个人点会辛苦、啊？ 系啫。不过累到你夜晚翻唔到学，阿妈真系对你唔住咯。 点解咁讲啫？话俾你听啊，我而家咧喺间好出名嘅函授学校嗰度读函授，佢哋啊寄啲功课嚟俾我做，唔使我翻学噶。 系啊， 嗯， 啊咁都好，等阿妈出咗院，实会俾你翻翻夜学噶。不过讲起上嚟，我话真系唔明噶啦，点解你少爷会对你咁好嘅咧吓？煮多餐饭啫，加你1200蚊人工，仲俾埋间房你住添。娟啊，佢个人正唔正经噶？ 妈，你放心啦，如果佢系坏人啊，大妈都唔会介绍我去嗰度做啦。 系啫，不过我惊佢啊，见色起心咋？ 见色起心，人哋有女朋友噶，都唔知几靓添啊。 我个女又够靓咯。 我唔同你讲啦，我要去买餸啊！啊，听日煲啲雪耳汤嚟俾你饮啊！ 端木啊！做乜最近咁心悸啫？成日匿埋喺屋企又唔出去玩，闷死人啊！ 我要赶一份计划书俾美国嘅建筑公司，所以咪唔得闲陪你咯。 天木啊，我今晚唔好走，喺度陪你啊，好唔好啊？ 唔好啦， 嗯， 呢度大厅嚟噶， 咁啊点？你 对唔住啊，我唔知你哋喺度噶。 喂，你系边个？ 佢系新嚟嘅工人。叫做阿娟， 咩话？咁后生出嚟打住家工，哼！乜而家香港啲工厂啊倒闭晒啦咩 ？Cindy， 你讲嘢唔好咁刻薄得唔得啊？阿娟佢好本事噶，读书又叻，煮餸又拿手添，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 先生，我翻入去做嘢啦。 诶、咪行住！你舌头话你煮餸好拿手噶噃，好。 我今晚试下你啲手势，睇下唔合格。 系小姐， 阿娟， 话两句喊。 你 妈， 阿娟，你唔好怪 Cindy 啊，佢不嬲都系咁小姐脾气噶啦，佢冇心噶。 先生，系咪何小姐唔中意我？请你唔好炒我鱿鱼啦。我知道做工人系好卑微，不过我都用我嘅劳力去养阿妈同公细佬读书啫。边个唔想读多啲书，出人头地做女强人呢？ 对唔住啊，如果 Cindy 嘅说话真系伤害咗你，我向你道歉。你放心啦，我先至系呢度嘅主人，你唔使理佢噶，我一定会俾你喺度做落去嘅。 多谢你啊， 天木啊，你喺咁埋做咩啊？快出嚟啦！ 得啦，阿娟，你做你休息啊。嗯、 喂，写得出嚟未啊？ 得啦，我咪行紧出嚟咯。 端木先生对我真系好，命运，命运真系太残忍。阿妈讲得啱。谁叫我不懂投胎，如果我懂投胎做一个富家小姐，好像何小姐那样，有端木先生那么好的富家小爷追求，就不会被人睇唔起。 阿娟、 啊、何小姐，你叫我， 你好嘢吓，居然发小姐脾气，不煮饭给我吃添吓？ 冇、啊、我哋啲客人哪度有小姐脾气发啦？ 你知道就得啦。 请问你有咩吩咐我 啊？点敢啊？我一日未入门都唔敢吩咐你，用咩嘢你喺端木面前告我一状啊？ 小姐，我唔明你嘅意思啊。 唔怪之得呢排端木成日都唔去夜街啦，佢话你煮餸好拿手噶喎。不过我睇你咧，最拿手就唔系煮餸，系煲米汤就真。 小姐，请你唔好冤枉我，我系嚟打工嘅啫。 我问你啊，就话同端木喺厨房讲我乜嘢啊？ 我冇啊， 冇，边个叫你嚟呢度打工噶？ 冇啊，我自己，系我求先生收留我喺度做嘅，因为我穷啊嘛。 Cindy， 你喺度发咩神经啊？你即刻出去！ 你。 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